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一碗热汤之后，最妙是上来一盅温好的酒，无需度数多高，桂花酒或青梅酒最相宜，对旅途疲惫的他们而言，一壶小酒最能舒筋活络，将困倦丝丝牵逗起来，又让身体得到彻底的放松。林叔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在官家的见闻，讲述官家几兄弟的荒唐，把蛮不讲理的老大，热衷古玩实则一窍不通智大才疏的老二，巨嘴葫芦的老三，装神弄鬼的老四，还有留洋归来看似清高却也对官老爷子分家产无比上心的老五形容得绘声绘色。老袁开库房的那一幕在林叔嘴里变成娓娓道来的故事，成功转移了周叔的注意力。有林叔在的饭桌，人再少也是热闹的。老管家这辈子见过的人和事都不少，像官家这样荒诞不经的也不多见，直接听得入了神。等林叔讲完半天才叹了口气， 唉，其实大少爷说的对，你们本不该去这一趟的，平白遭了罪不说，夫人若是泉下有知，肯定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不算白去，起码了却了母亲生前一桩遗憾。 岳定堂放下汤碗，用餐巾拭嘴，不仅是了却了遗憾，还挽回了整整两箱的珍宝，免于流落洋人之手。那些珍宝能不能称得上国宝，别说老袁不晓得，他和林叔同样也不能鉴别。只是关老爷子生前甘冒如此奇险，大费周章就为了保护这些东西，加上他们的来历本就不凡，或许有朝一日后世记载这一段历史，也会将关老爷子护宝的功劳写入其中，不枉所有人的辛劳奔波。不过现在这些事情还是秘密，不足为外人道也。在家里的时候总想着出外闯荡，可一旦在外面流连久了，却又开始想念家。家是一个疲惫时能够随时放松休息的港湾，在这里无需勾心斗角生死搏斗，不必担心身边的人会不会谋害自己，会有关心他们的家人准备好热饭热汤，让他们消除长途跋涉的风尘。对林叔而言，这里虽然不是他的家，不过他住下来也毫无负担，自己给自己找心理负担，那这个人肯定活不长。林叔素来不会自寻烦恼，周叔自然不会让他真的去睡客厅沙发的，早将客房收拾得整整齐齐，被子枕头全部都晒过换上新的，鼻子凑上去还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岳定堂下楼一趟，手里就多了两碗冰糖炖雪梨，周叔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他们在外边受的苦全部消除，炉子上煮的东西根本就没停过。原还亲自要上楼给林叔送，岳定堂不忍他一把年纪还要天天爬上爬下，顺手截了过来，一碗放在自己房里的床头柜上，一碗端过来送给林叔。岳定堂敲了好几下门，才听见里面懒洋洋传出一声， 进来。 林叔的声音倦意浓重，估计下一秒就要睡过去。岳定堂推门而入，果不其然看见四肢展开毫无形象仰面趴在床上的身影。 周叔给你熬的冰糖雪梨，快起来喝了。 你先放那儿吧， 压到伤口了，别这样睡。 林叔毫无反应。岳定堂走近，发现对方洗完头甚至都没擦干，就任由湿漉漉的头发阴在枕头上。岳定堂吐一口气，觉得无法忍受。果然在外面将就的时候什么都无所谓，回到家看见对方如此随意，就得开始挑三拣四了。 起来。 林叔含糊回应一声，身体却很诚实，动也不动。 约定堂忍无可忍，终于亲自动手，从浴室里拿出干净毛巾往对方脑袋上一盖，开始上手揉搓。 不擦干就睡觉，你也不怕着凉？ 左边一点，对对，就是那儿，风池穴在岸。 林叔得寸进尺，对约定堂略显粗暴的动作不以为意，居然还享受起来了。约定堂无语，这真是个天生的大少爷。要是林家家境还没没落，这厮估计依旧是个娇生惯养，玫瑰花刺扎一下都会吹半天气儿的主。要是林叔当初拿着姐姐给他的家产去留洋，说不定会在异国他乡与约定堂见面。因为留学生的圈子就那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约定堂就会知道对方没有跟杜玉宁结婚，也会知道林家的事情。可知道了又能如何呢？彼时他自己也不过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依靠岳家给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未接触到那广袤精彩的世界，还未练就处变不惊的本事和见惯波涛的境界，更没有相应的身份和能力，未必能像现在这样尽可能将对方容纳在自己的羽翼范围内。也许现在相逢才是最恰到好处的安排。约定堂揉着揉着，发现手下的脑袋任凭揉扁搓圆，完全失去挣扎。再一看眉眼，还真彻底放松睡过去了。约定堂摸摸对方头发，已经干得差不多，第二天醒来也不会头疼了。这个时候，他本该自然而然起身关灯，悄声退出。但他看见床头那碗还没动过的冰糖雪梨，约定堂伸手轻轻掐住林叔一边的脸颊，薄唇贴近，在他耳畔吐出热气。 明天发薪水了，300大洋。 啊，什么？ 林叔突然睁眼从床上弹起来，约定堂坐在床边冷静镇定。 明天发薪水了？ 明天才月中，怎么可能发薪水？ 那我怎么听到300大洋？ 你在梦里听到的吧？ 我不可能听错。 既然你醒了，就把这碗甜汤喝了，周叔的心意不能浪费。 约定堂把碗递给林叔，慢慢悠悠地走了。林叔绞尽脑汁回忆，自己到底是做梦还是真听见了。林叔在岳家整整待了一个星期，这七天里因为旧伤未愈，没有去警局报到，反正去了也是闲坐着，换药看伤又有岳家的家庭医生上门。他也不敢回家，不然被他姐姐看出容貌消瘦外加一瘸一拐，可能另一条腿要被打折。岳定堂起码还要去学校上课，林叔直接就在岳家生根发霉了。他也不无聊，每天就拉着周叔给他表演18般武艺。今天是西厢记，林叔也用不着旁的帮手，他一会儿学崔莺莺娇滴滴婉转蛾眉，一会儿跳到对面变成愁眉苦脸的张生，一会儿又扮成俏皮活泼的红娘，时而捏着嗓子，时而低沉粗粝，把周叔逗得乐不可支。林叔自己玩得也挺乐呵，就连岳家的下人们都觉得有趣，不干活的时候就围在旁边看，还给林叔喝彩，后者就越发来劲了，直到岳定堂下班回家。岳定堂不像林叔这么闲，警局固然大多数时候没有什么事儿，他却还有一整个专业的学生。这次在东北耽搁的时间太长，远远超过本来请假的时间，他除了得回学校销假之外，还得多上几节课，把之前学生们落下的课程补回来。甄家听说他回来的消息也很快找上门来，还是甄淑兰。岳定堂一看见他就知道对方的来意了。去东北之前，曾淑兰曾就其妹甄从云失踪的事情过来，希望他们如果在东北看见甄从云就帮忙联系甄家。但甄淑兰还不知道，岳定堂他们不仅在东北遇到了甄从云，对方甚至还伙同俄国人想要杀人盗宝，最后却死在他和林叔的手里。被甄从云拿走的缀满珠宝的佛塔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岳定堂自然不可能告诉他真相， 只说他们根本没有遇到甄从云，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不是还在东北。甄淑兰也没有表现出格外的怀疑。 罢了，其实拜托你们此事时，我也觉得希望不大。舍妹的性情我自己最了解，她太任性了，以为全天下都围着她转，这种性格在甄家还有我们宠着，去了外头根本就行不通。唉，我父亲大发雷霆，宣布以后甄家就当没有他这个人了，他跟柳家的婚约也另外找了个妹妹代替。 我很遗憾。 他是惯会说这些场面话的，平淡的面容里看不出一丝端倪，但毕竟甄从云是跟他毫无关系的人，甄淑兰也没有半点怀疑。 不提也罢，此番叨扰了，等舍妹结婚，我们会向贵公馆送去请柬，届时还请你和令兄拨冗光临，喝杯薄酒。 一定，甄先生客气了。 甄从云再受宠，对于甄家来说也就是一个特殊一点的存在，但甄淑兰的妹妹很多，没了这个还有另一个可嫁。甄从云以为自己的特殊是唯一，更以为自己离开甄家可以海阔天空，孰料他的自高自大却成了他自己的催命符。同样想要逃离牢笼，摆脱固有的命运，他与何佑安的结局有些相似，可两者之间又是千差万别。最起码岳定堂永远会记得何佑安这个名字，却不一定会记得甄从云。除了甄从云的父母亲人，也许也不会有人再记得他。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